It's 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朋友们好，欢迎关注本期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将视线首先转向加拿大的多伦多市。在北美230多个城市竞逐亚马逊第二总部的竞选当中呢，多伦多在最后一轮与之失之交臂。虽说有些遗憾，不过当地的专家却认为呢，对于城市发展来说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他们是如何解读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听来自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相关的报道。然后我们还要关注即将开启的美国黑色星期五的抢购大潮。今年虽说黑五还没到，但是一些零售商家为了拼抢利益已经提前拉开了序幕。好，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三十分。首先让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的第二大城市多伦多。最近国内很多媒体都报道了美国亚马逊公司选择第二总部的消息。亚马逊的第一总部呢在西雅图，随着事业的不断壮大，股票的上涨，市值的上升，加上在2017年推出了不少新的硬件软件应用，再加上他们宣布自己的第二总部呢可能需要50000名雇员，对于任何一个城市来说，这真是一个香饽饽落地。而多伦多作为加拿大的第二大城市，为了吸引亚马逊的落户呢，也是抛出了很多有利的条件，雄心勃勃，希望能够引来这个金凤凰。然而遗憾的是呢，最终他们还是落选了。加拿大广播公司11月19号的报道认为，通过采访一些行业人士呢，亚马逊没有选中多伦多也未必是坏事儿。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好，我们来听在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记者亚明与您做介绍。 多伦多与北美237个城市一起参与了亚马逊第二总部选择城市的竞逐，现在结果已经宣布。加拿大广播公司的主持人报告说 ：“Here are the two announced by Amazon, New York, and on the right, Crystal City, Virginia, right across the river from Washington. Both of these communities host a sort of a harborfront area in transition from industrial lands, mixed-use properties.” 亚马逊选择了纽约和弗吉尼亚北部，而加拿大的一些业内人士和专家认为，加拿大的城市，包括进入最后一轮竞逐的城市多伦多。没被亚马逊选中并不一定是坏事。加拿大有多个城市参与了竞逐，实际上在多伦多提交竞逐计划时，就有一些科技行业的人表示，他们觉得亚马逊到多伦多等于小池塘养大鱼，它会吞噬池中的大部分人才。总部位于多伦多的 Global Life 是一家通过投资及合作伙伴关系帮助企业家创业的公司，他帮助创立的 Wind Mobile 通信公司后来以13亿加元的价格出售。公司创始人安东尼·拉卡维拉就曾说过，多伦多人才短缺的问题已经很明显，加拿大本土企业需要的人才也是亚马逊这样的跨国公司要网罗的人才。拉卡维拉把亚马逊比作是一只800磅重的大猩猩，他说加拿大需要建立自己的全球性公司，不能以大的跨国公司分布作为经济支柱。如果多伦多真的被亚马逊选择作为第二总部，则有可能压垮多伦多蓬勃发展的生态系统，而不是有助于其成长。近年来，多伦多作为技术中心城市的性质正在增强，因为有在人工智能和金融技术方面的投资，强大的高校研究机构，以及支持初创公司的生态系统，这些都使多伦多的技术行业蓬勃发展。根据商业房地产和投资公司 CBRE 的数据，多伦多已经连续2年被认为是北美发展最快的科技市场， 去年增加了28,900个技术职位，比前年增加了13.6%。多伦多竞逐亚马逊第二总部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促进这个城市的发展。多伦多在竞逐时就清楚地阐明了这个城市具有的优势，包括经济多元化、人才市场价格合理、较高的生活质量、有竞争力的企业税率，以及加拿大全国都享有的全民医疗保健。多伦多没有想，也不需要通过财务激励来吸引亚马逊。尽管现在亚马逊的市场价值已经超过10,000亿美元，但由于有238个城市参与竞逐其第二总部，使竞争非常激烈。有的城市试图用数十亿美元的税收优惠和其他诱惑吸引亚马逊。而最终被选定的两个城市都出价不低，纽约提供超过15亿美元的税收减免和工资补贴，而弗吉尼亚州则要为亚马逊第二个总部的建设提供价值5.73亿美元的奖励资金。多伦多市负责申请竞标的负责人理查德·佛罗里达说，这简直令人觉得作呕。他甚至决定从申请竞标的小组辞职来反动这种兜售做法。他要把那些出高价的城市说出来，并希望能劝说他们要靠城市自身的优势竞争。但他的说服努力并未成功，他劝导的一些市长们坚称不能听他的。佛罗里达说，如果每个城市都像多伦多一样，那这个竞逐的程序就会更有利于城市。他说，像亚马逊这样的大公司总部开设在哪个城市都可能会带来成千上万的人口涌入，这可能会让城市付出高昂的代价，从推高房价到拥挤的公共交通。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杰诺尔一直在关注城市争取职业球队入驻的问题。这些城市不仅铺上红地毯，还为吸引球队出资，例如补贴新的体育场馆。诺尔教授说，这种做法永远不值得，就当地经济活动而言基本上没有任何好处。而亚马逊的案例就更复杂些，因为与体育的特许经营不同，亚马逊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城市之外，他吸纳的高薪雇员则可以交更多的税并在当地消费。从这两点上看，出钱吸引亚马逊可能好过吸引球队，但如果为此支付巨额的资金，那就是一个糟糕的交易，就变得很不值得了。诺尔教授说，这个交易不值10亿加元，多伦多没有靠金钱吸引拿到这个竞标，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记者还了解到，虽然多伦多没有被亚马逊公司选中，但多伦多的竞标方案也不是没有用。多伦多市长约翰·托里说，该市的竞标提案在网上公布之后，到目前为止已被其他公司和创业者下载超过1.7万次。根据竞标小组收到的反馈，已经有一些其他公司计划将总部设在多伦多，包括谷歌的子公司 Sidewalk Labs。 佛罗里达乐观地认为，它将会使多伦多的受益超过亚马逊第二总部。我觉得竞标以这种方式结束反而更好。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要把视线转向美国。11月似乎是一个全球剁手的季节，中国的双十一创下了历史新高，而美国的黑色星期五呢，又即将在23号拉开帷幕了。美国的黑色星期五可以说是中国双十一线上线下的结合版，在这一天，美国人以及由美国黑色星期五推引的整个北美以及欧美的这样一个购物浪潮呢，疯狂程度完全不次于我们中国剁手一族。而特别优惠的价格以及优质的服务呢，也是一直刺激黑色星期五注重消费的关键因素。现在美国的网购也在比例不断的上升，美国黑色星期五也开始撩动着中国消费者的心。不过美国本土消费者发现，今年的黑色星期五尚未开启，打折热潮就已经开始了。来听报道。 为争夺客流，杰西潘尼今年将黑五促销期拉长，15号起就将许多商品的价格调到最低。公司表示，这样的安排也有助于员工逐渐适应促销带来的客流压力。分析认为，杰西潘尼这样的零售商是想通过高达40%的折扣吸引顾客，而当消费者进入卖场后，可能会被其他商品吸引而为其支付全价。 To be honest, I always find what I want in here in this store. I love it. I always say I'm going to buy only one thing and I end up buying more than one because they always have a good deal. That's... 在当前美国线上购物迅猛发展及实体店关店潮的背景下，杰西潘尼这样的传统连锁零售商承受着巨大压力。在截至11月3号的财季，杰西潘尼门店销售额下滑 5.4%， 高于分析师预测的 0.6%。 同时该公司还表示，今年全年的利润率将降至个位数的低点。分析指出，杰西潘尼的新任首席执行官吉尔索陶近期的一系列举措表现出，公司会抓住黑五这样的机会提振销售，扭亏为盈，避免成为美国零售业的下一个牺牲者。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巴西。两个半月前，我们的节目曾经报道过巴西国家博物馆遭遇了一场世纪大火，馆藏的2000多件文物90%都被彻底焚毁了。整个的博物馆的建筑呢，现在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子，重建的过程呢是异常的繁复。这一场博物馆的世纪大火不仅让全世界为之扼腕叹息，在中国的网友中也是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当时的朋友圈以及微博当中呢，有很多朋友都对巴西历史文化遗产惨遭火灾呢表示了关切，也一直在关注着巴西国家博物馆的重建进程。甚至呢，还有很多中国网友都加入了相关博物馆网迷们的自发行动，就是把自己存储下来的关于巴西国家博物馆的一些照片呢都上传到相关的网站当中，帮助博物馆未来重建的时候提供一些信息。不过非常遗憾的是，因为眼下巴西呢正处于财政紧张、金融危机的情况当中，消防设施尚且都漏洞百出的国家博物馆不可能有充足的资金用于藏品的数字化，甚至一些文物呢连高清图片都没有留下来。那么最近呢，倒是有一个好消息，算是不幸里的万幸，就是博物馆里有几件珍贵的埃及木乃伊，在之前曾经进行过一个 3D 的数据采集，在 3D 打印技术帮助之下能够起死回生。或许呢，这也会是未来博物馆的一个亮点了，就是 3D 打印的历史珍品。好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火灾后的巴西国家博物馆只剩下一具空壳，无论是来自古埃及的精美木乃伊，还是巴西本土的印第安陶艺珍品，都已经化为灰烬。然而大火无法摧毁他们的数据，在过去的18年里，巴西国家科技研究所陆续对馆内的藏品进行 3D 数据采集，目前有300多件珍稀馆藏的 3D 数据都存档在信息库里。 um crânio de um fóssil, né, da área de paleontologia do Museu Nacional. Esse material foi perdido lá durante o incêndio, o material original. E esse arquivo 3D a gente está imprimindo agora ele aqui em 3D. 3D 打印通常使用树脂或者尼龙粉作为材料，大多数打印件都是乳白色的。为了更有象征意义，研究人员正尝试往材料中加入火灾现场的黑炭，所以部分打印件呈黑色。 3D 数据采集的初衷是为了方便考古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的研究，因为它可以在保证物件完整性的同时了解藏品的内部构造。博物馆内几件珍贵的埃及木乃伊是最早进行 3D 数据采集的藏品，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这个呢，就是木乃伊的头骨的一个 3D 打印件，虽然它远远无法和原物相提并论，但它还是能够捕捉到很多细节，包括这个头骨里面的一些纹路和空隙。 然而和博物馆的藏品总数相比，拥有 3D 数据的物件只占了很小的比例，大多数藏品都只能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巴西国家博物馆计划于2019年1月展出首批 3D 打印件，以此纪念这场百年不遇的灾难。同时，他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方式向全球博物馆界呼吁建立 3D 数据库的必要性。 刚才的报道是关于巴西国家博物馆在惨遭火灾之后呢，几件珍贵的埃及木乃伊因为之前曾经有过一个 3D 的数据采集，现在在 3D 技术的帮助之下呢可以起死回生，但是多数藏品可能就没有这么的幸运了。 最近呢，有网友在 Twitter 以及维基百科上曾经发布过一个拯救巴西博物馆记忆的运动。那么这一场运动呢，也来到了中国。最近，巴西国家博物馆就和中国腾讯联合宣布了一个卢西亚的新生数字巴西国家博物馆的项目签约仪式。腾讯公司将借助图像识别和大数据能力，携手巴西国家博物馆共同打造数字巴西国家博物馆，用数字化的手段助力巴西国博的重建。那么这个活动呢，将发起面向全民的数字化资料征集活动，征集曾经到访过这个博物馆的网民们的记录的一些电子化的资料内容，比如文字记录、数字影像资料等等，帮助恢复被烧毁的记忆。腾讯公司表示，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 3D 技术，把游客拍摄的不同角度的东西呢，通过照片测量出来，给到博物馆，给他们一个管理的参考。同时呢，通过复原，实现在数字化世界里面文物的一个重生。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联合国。出生于阿根廷一个犹太家庭的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是全球著名的钢琴家和指挥家。音乐家是没有国界的工作，而正因为巴伦博伊姆的独特出身背景呢，他也长期致力于让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青年音乐家走到一起，通过音乐这个最好的载体来进行沟通，促进共识。2007年，他因为自己的和平工作被任命为了联合国和平使者。那么除了音乐家的身份，除了联合国和平使者的身份之外呢，他还有一个和中国的音乐爱好者很有关系的身份，那就是他是中国钢琴家郎朗的老师。今年的11月15号，他在纽约卡内基大厅举办了音乐会，并且接受了联合国电台的专访。他畅谈了自己内心希望用音乐来构建世界和平的美好心愿。来听报道。 联合国和平使者由来自艺术、文学、科学和体育等多个领域的杰出个人担任，他们通过各自的才华和影响力，提高公众对于联合国工作的认识，为增进全球百姓的福祉做出贡献。除巴伦博伊姆外，现任联合国和平使者还包括中国钢琴家郎朗、华裔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诺贝尔奖得主、女童教育倡导者马拉拉、著名动物学家珍古道尔、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作者巴西著名作家保罗·科埃略，以及演员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迈克尔·道格拉斯和爱德华·诺顿等。巴伦博伊姆是郎朗的老师，他在10岁时就以钢琴独奏演员的身份登上国际舞台，曾先后出任芝加哥交响乐团、巴黎交响乐团以及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音乐总监，目前则是柏林国家歌剧院和柏林国家管弦乐团的音乐总监。他拥有阿根廷、以色列和西班牙的国籍，还获得了巴勒斯坦授予的荣誉公民身份，成为第一位获得这一身份的以色列犹太人。他通晓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希伯来语，曾经获得7座格莱美奖，是芝加哥交响乐团的终身荣誉指挥，并拥有英、法、德等多个国家授予的荣誉勋章。这位获得无数殊荣的传奇音乐大师表示，担任联合国和平使者是一项极高的荣誉。 I was very honored to be named messenger of peace. 能够担任联合国的和平使者，我深感荣幸。这是一项很大的荣誉。我始终尽我所能，努力让彼此之间怀有敌意的人们走到一起，增进了解。与此同时，我也非常有幸能够结识科菲·安南、潘基文以及古特雷斯3位联合国秘书长。我认为联合国为如今这个常常充满敌对冲突的世界带来了一丝希望的曙光。 1999年，巴伦博伊姆与已故的著名美籍巴勒斯坦裔学者萨义德共同创办了东西和谐管弦乐团，乐团的名称取自歌德的诗集《西东合集》， 旨在让来自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青年音乐家共同参与演奏，通过音乐消除隔阂，推动中东地区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乐团曾在巴勒斯坦的拉姆安拉以及联合国等多地进行表演。巴伦博伊姆表示，参加乐团的经历让这些青年音乐家的观念和人生都发生了改变。 We have had about 1,000 musicians, give and take some. 从1999年到现在，参加过这个乐团的青年音乐家已经接近1000人。他们每个人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在加入乐团之前，几乎所有的叙利亚人都认为以色列人是杀人凶手，反过来也一样。而在乐团里，他们开始共同演奏，遵循同样的曲调，演绎同样的乐章，用同样的呼吸奏出同一个声音。这样的协同合作必然会对他们产生影响。我很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走出乐团之后，他们对彼此的态度不同了，开始渴望用力所能及的方式弥合不同民族之间的分歧。 然而，在音乐之外，中东地区的局势却日趋紧张，叙利亚的和平进程困难重重，伊朗核协议的前景面临考验，以色列不断在东耶路撒冷及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今年三月以来，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开展大规模示威游行，与以色列安全部队发生冲突，造成10,000多人死伤。巴伦博伊姆表示，目前的情况甚至比乐团成立之时更加艰难。 I think it's harder now. 1999年乐团成立的时候，巴以问题还曾经有过一线希望，而如今快20年过去了，局势丝毫没有取得进展，而这一丝微弱的曙光也消失了。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著名的哲学家格兰西在被问到法西斯主义是否会支配世界的时候是说，在理智上我是悲观主义者，因为我每天都在亲眼目睹所发生的事实。而在情感上，我是一位乐观主义者，因为假如失去了希望，人类便会一无所有。我不得不说，在这个问题上，格兰西是我的导师，他说出了我的心声。 Without hope, the human being is nothing. 面对日益严峻的局势，巴伦博伊姆表示，他希望通过东西和谐管弦乐团这个平台，做出一点微小却有十分重要的贡献。 The only solution I can propose, and this is very small. 我唯一能够想到的解决方案，就是让一些拥有类似观点的人们彼此接触。这只是非常微小的一步。在东西和谐管弦乐团里的以色列人、伊朗人和叙利亚人，他们的观点和看法与政府所持的强硬立场是不同的。昨天在卡内基大厅里表演的乐团成员当中，就有5名来自伊朗，6名来自叙利亚。如今中东地区的冲突如此剧烈，巴以之间的问题已经延续了70多年。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一些并不持有强硬敌对立场的普通人开展接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所做的甚至都不是让他们进行对话，而是让大家学会理解并尊重对方的叙述。希望这样的理解和尊重在未来能够发展成为某种形式的合作。听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这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It's not even dialogue what we do. 创办东西和谐管弦乐团，努力促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交流，也让巴伦博伊姆本人收获了难以忘怀的体验。2011年，在联合国的协调下，巴伦博伊姆率领来自柏林、米兰、维也纳和巴黎管弦乐团的音乐家志愿者，成功的在位于加沙地带的阿尔马沙夫文化中心举办了一场音乐会，首次为加沙的数百名儿童和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带去了莫扎特等音乐大师的作品。巴伦博伊姆表示，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是一项正义的事业，只有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才能加以实现。 Without the United Nations, I would not have been able to go to Gaza. 2011年的那场音乐会获得了热烈的反响。音乐会结束后，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位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走上前来，一再向我道谢，感谢我们来到加沙。他说，我们的到来意义非凡，